比如水果当中的梨，这是老北京人送礼的大忌，因为梨跟离开的梨是同音。送礼，您送梨，这不是刚见面就要跟人家分离吗？此外，吃的东西不能送鸡蛋、鸭蛋等等。蛋字有混蛋、坏蛋、滚蛋、完蛋之音，这也是老北京人的大忌。老北京人管鸡蛋叫白果，鸡蛋汤叫甩果汤，炒鸡蛋叫摊黄菜。您瞧，北京人平时说话都忌讳个蛋字儿，您头一次跟人见面就送鸡蛋，这不是上门骂人吗？平日里的生活用品里，禁忌送碗、送钟、送被单、床单、送鞋、送镜子等等，这些物品的音都跟不吉利的话有关。比如说送鞋，鞋跟邪气的鞋它是同音，您买的鞋再高级，但拿它当见面礼，就蕴含着把邪气带给了人家。当然这些个都是老规矩了，时过境迁，有些民风民俗也发生了变化，这些见面礼的规矩目前它也就不大讲究了。但是一个地方的风俗演变，有时候它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我们虽不要求随风就俗，但您也别非拧着来，根据不同对象选择不同的见面礼，其实有时候也是理智和明智的。 说话办事儿，穿衣吃饭各有各的规矩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知道规矩才能遵守规矩。您刚刚收听到的节目是《北京老规矩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演播张有信，编辑关晓松，录音师马笑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是作家毕淑敏。故事永远是旧的，旧的时间、旧的地方、旧的人物，故事也永远是新的，新的体会、新的感受、新的领悟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从你背

您刚刚收听到的节目是《北京老规矩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演播张有信，编辑关晓松，录音师马笑宇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是歌手老狼，才想起同桌的你，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，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只能怀念。